九八八製作。零号店二，编剧李建平，第一集。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节目是神吧，神恶理吧，人扮优雅。 中唔中意扎花咧？如果唔系普通女仔，万一佢唔中意点算啊？大表白唔可以冇花噶嘛？买都买咗，唔好谂咁多。前面个男人有冇搞错啊？控到个女仔咁埋？你喺度做咩？ 吓？你同我讲嘢啊？ 唔好意思啊，小姐，我认错人，巴士到啦，你快啲上车。 奇怪。 那个男人不是看到我吗？都是快点先。 喂，你个咸湿鬼想走去哪里？ 你真的看到我吗？ 我不单止见到你，还看到你个咸湿鬼大街大巷博懵。 死靓仔啊，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不客气的。 你不客气啊？ 咁啊， 我摘花啊。 怎会这样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见不到你的？ 我是驱鬼师，不是你这些咸湿鬼可以乱掂的。 驱鬼师有他这么黑仔的？ 想走？岂有此理！你个咸湿鬼竟然用垃圾桶掟我！ 你唔好行埋嚟啊！呢度仲有好多垃圾桶噶。 啲垃圾桶留翻俾你呢啲垃圾。 你想点啊？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苦唔发威当我病猫。喂，拳叔， 你做紧咩嘢啊？做咩喘晒气？ 啱啱收服咗只咸湿鬼啫。 我打鱼，个手机又冇人接，你知唔知佢喺边啊？ 佢有时同柳 Sir 倾，而家喺出边啊。 你无啦啦。 家请我去旅行系咪有咩阴谋先？ 我会有咩阴谋啊？ 想趁我唔喺度对如果做衰嘢。 如果咁好打，我可以做啲咩衰嘢啫？ 咁点解你请我去旅行咧？ 系你自己话想去旅行噶嘛？ 嗱，我警告你啊，唔好趁我唔喺度就乱嚟。 我发誓，一定唔会。 我收线啦，照顾好如果。 我咁做都系为咗喺相识一周年纪念日同如果表白，咁又点算系乱嚟呢？哇！而家都就快六点啦，打个电话俾如果睇下佢喺边先。喂，我而家去紧餐厅啊，你喺边啊？ 哦，你打嚟啱啦，我今晚唔同你食饭。 点解啊？ 我等阵要同柳 Sir 去凶案现场。 即一定要今日去咩？你唔记得今日系咩日子啦？ 今日系咩日子啊？好重要嘅咩？ 算啦，唔阻你哋。又系呢个刘子深，我应该送埋佢出国先啱。 988制作，零号店二。 唔使问，一定阿爹咒我。 唉，系我放佢飞机，系咒啊都咒我啦，咒你做咩啫？ 佢唔舍得咒你，咪揾我嚟出气咯。系咧，话是话，你哋而家系咩关系啊？ 咪驱鬼师同助手嘅关系咯。 佢追咗你咁耐，都仲未追到，唔怪得成个怨妇咁啦。我突然间有啲同情佢添。 有咩好同情啊？ 一个男人可以厚住面皮追一个女人咁耐，你估咁容易噶？你真系对佢一啲感觉都冇？ 两个人可唔可以喺埋一齐，咪净系靠感觉噶？ 你咁讲，即系对佢都有感觉啦。 我又唔系冷血，点会一啲感觉都冇？ 咁点解你唔肯接受佢啊？ 因为我哋无论系年龄同背景，都差距太大咯。 睇唔出你份人咁老土，竟然会介意呢啲嘢。 你唔会介意吗？ 我净系会介意对方中唔中意我，其他问题都唔系问题。 咁你就当我老土咯。 咁既然系咁，你不如考虑下我。 考虑你啲咩？ 考虑做我女朋友咯。我哋无论系年龄、背景，亦或系职业，都好衬。 好啊。 吓、啊，你讲真噶？你真系肯做我女朋友？ 仲讲笑，一啲都唔好笑啊！ 咩唔好笑咩？ 你话咧？ 唔好笑唔好笑，我而家即刻埋单，带你去凶案现场。 早晨，食咗早餐未啊？未食嘅，我买咗你最中意嘅榴莲蛋挞。 突然间对我咁好，有咩企图啊？ 咁我临时失约系我唔啱，你要点先至唔嬲啊？ 你应承我三件事，我就越能力。 杀人放火我唔做。 我无啦啦做咩要你杀人放火啫？ 双方摆得都唔得。 我保证唔使你杀人放火做双方败得嘅事，得未啊？ 好啦好啦，应承你啊！ 你唔好之后又反悔。如果柳 Sir， 你嚟做咩啊？ 你哋冇睇到网上条片啊？ 咩片啊？ 我而家 send 俾你哋。 哦， 嗱，你哋睇片里边着得好性感跳舞嗰个女仔系咪你啊？ 性感火辣女驱鬼师 唐九日。你条片怎会放上网的？ 条片的女仔真是你？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片会放了上网的。 得你一个有这条片啊，不是你还有谁？ 如果你这个无良心的女人，我准备了这么久要跟你表白，你竟然不记得约了我。 我 我醒起啦。 你醒起啲咩啊？ 我醒起系寻晚饮醉酒，唔小心将条片放上网啊。 唐九一， 你听我解释啊！ 我唔想见到你，你即刻喺我面前消失。 早晨， 饮杯咖啡啊！ 边个话你可以喺我面前出现噶？ 你都嬲咗三日，应该落咗啖气啦。 喂，你去死啦！ 你咁嬲嘅，边个打俾你啊？ 呢几日有好多变态佬打电话骚扰如果啊！ 哎呦，似你，俾手机我，我帮你教训嗰班变态佬。 如果唔系你将条片放上网啊，我都唔会俾佢哋骚扰啦。 Sorry 啊。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我不是一早就叫你删了条片的吗？ 我不舍得啊。 哇，你这个行为跟那些打骚扰电话的变态佬有什么分别呢？ 你收声啊。 你收声啊。 这个祸是我闯出来，我一定会负责补救。 你要怎么补救？ 不关你事。 我都是好奇啫，不用那么恶。 我走先。还有啊，你嬲还嬲，不要激坏自己的身子啊。 喂，我睇阿爹咧，佢已经知错噶啦，你咪原谅佢咯。 我已经冇嬲佢咯。 你冇嬲嘅话，点解仲要赶佢走？ 我系要俾个教训佢。 你都几狠心噶、哦。 你嚟揾我，究竟系为咗查案啊，定系做和事佬啊？ 梗系为咗做和，唉，讲笑讲笑，系为咗查案。 咁仲唔入正题？ 好。我最近查紧一单连环凶杀案，三名死者都是在屋企被杀，屋内没有打斗过的痕迹，案发前后亦都没有人见过有任何可疑人物出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可以说是完美杀人。 就算是这样，凶手都不一定不是人的。 我本来都只是怀疑，直到第四名受害者出现，亦都是这单案唯一的生还者，他很坚定说凶手是个女鬼。 受害者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里？ 她叫陈玲，现在在她哥家养病。 我想见一下她。 嗯，没问题。 我想我病没杀过。冇晒噶嘛！ 你以为匿喺度，我就揾你唔到咩？ 你点解系都唔肯放过我啊？ 我讲过，我要你嚟血债血偿。上次俾你走，今次唔会再咁好彩噶啦！我依家就杀咗你！ 好啊，冇杀我！你唔好埋呢！ 喂，陈丽，冷静啲啊！ 我求求你放过我！ 你睇清楚啲，我系人，唔系鬼。 你是人？ 我叫雨果，是驱鬼师，我是来帮你的。 刚才是因为你，个女鬼才会突然间消失，个女鬼要拿我命啊！你一定要救我，救我啊！为 什么个女鬼要拿你命啊？ 因为 你不讲，我都帮不到你的。 我讲啊，我乜都讲晒你听啊。 个女鬼是边个？ 童心如。 988制作，零号店二。 喂，你不是真的要直播裸跑吧？ 都说是咯，你要我讲多少次？ 你是不是痴线的？怎会想到用这么极端的方法来评测如果条跳舞片的呢？ 只要有更劲爆的片出现，就不会再有人讨论如果那条片，他就不用再被网民攻击，亦都唔使俾变态佬骚扰。 你呢个方法的确系行得通，但系会唔会太激？ 行得通咪得咯。 你话晒都系华森集团太子爷，你咁做后果好严重。 就系因为我系华森集团嘅太子爷，先至有 talking point 啊！ 你唔怕你爹哋杀咗你啊？ 到时先至打算啦。 唉，你真系黐咗线啊！ 你就当我真系黐咗线。你准备好未啊？准备好我除衫。 你冇朋友嘅咩？点解要揾我帮你直播？ 你是警察的嘛，有什么事你可以保护我？ 你知道我是警察就好了，我帮你做直播是知法犯法的。 总之有什么事我会出钱帮你打官司， OK？ 我现在除衫，你准备直播啊。唐九人，男人老狗攞炮咪攞炮咯，有咩好吧？ 唐九人，喺度做咩啊？ 如果你终于嚟啦，我真系阻止唔到呢个黐线佬啊！ 我话佢会补救，我讲得出做得到。 你补救方式就系直播攞炮。 嗯， 你咁做系犯法。 我知啊。 咁你仲做？ 呢个系我谂到最后阻止你条片继续发酵嘅方法啊！ 已经冇人再有兴趣讨论我条片。 你唔使呃我，我今朝上网睇嘅时候，仲有好多人留言啊。 两个钟头前，有个女仔喺商场门口刮咗个男朋友18巴，俾人录影放咗上网，而家全网都讨论紧呢条片。 真嘅？ 你唔信自己上网睇下。 俾翻部手机我。 嗱。 哇！少女当众怒刮男友18巴，真系、哦。 俾哥睇下， 你自己上网揾啦。 你头先叫我帮你直播嗰阵都唔系咁嘅态度噶噃。 你出卖我仲好意思讲？ 我系帮你啊！如果唔系我通知，如果全世界都睇紧你裸跑啦。 啊，好啦好啦，俾你睇啦。 我自己用手机上网揾。 你哋唔好再嘈啦，唐九日，我警告你，以后唔好再做啲咁黐线嘅嘢。 你咁讲系咪即系原谅咗我啊？ 仲唔翻零号店？不用做啊， 稍等。 根据陈玲所讲，要杀佢个女鬼叫童心如。 童心如个名咁熟嘅， 系咪之前自杀死咗嗰个网红？ 嗯，就系佢。 哦，我醒起呢单新闻啦，好似话佢系因为承受唔住网民嘅攻击，所以自杀。 我上网查过啲资料，童心如喺社交平台好受欢迎，有超过50万粉丝嘅追踪，亦都系因为人气高，俾电视台睇中，邀请参加恋爱真人 show 做嘉宾。因为靓又识得交际，所以好受男嘉宾嘅欢迎。相反，网民就好唔中意佢，闹佢整容造作有机心。哈其他女嘉宾，总之佢做咩都俾人闹。 我有个朋友喺电视台度做，佢话有啲无良嘅制片人会特登恶意剪接抹黑啲嘉宾，目的就系想引起骂战，帮节目炒热度。 哇，咁啲嘉宾咪好无辜？ 童心如就系其中一个受害者。节目播出越多集，佢俾网民闹嘅声音就越多。后来连节目嘅男嘉宾都同佢保持距离，童心如觉得好委屈。忍不住在网上出 post 帮自己讨回公道，结果同网民展开骂战，件事就越闹越大了。 我都好像在网上看过报道，他之后还在网上公开道歉。 嗯，童心如的朋友在网上爆料，说是电视台逼他道歉，还说童心如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唯一做错的就是答应上节目，搞到被制作人利用，帮节目炒作，成为网民攻击的目标。 我记得他公开道歉没多久就自杀死了。 之后有新闻报道说他因为被网民攻击患了忧郁症。 唉，因为网民的留言自杀值得吗？有不好的留言不去看不去理就行了。 嗯，如果是以前呢，我都会好像你这么想的。但是经历过被网民攻击，我才明白有些事讲就容易，做起来很难。虽然明知道不应该去理那些恶意留言，但偏偏忍不住会去看，还会因为留言觉得很委屈很难受。 Sorry 啊，我不是当事人，所以说得那么轻松。 应该是我说 sorry 才对啊，如果不是我，如果都不会被网民攻击。 你记住这次的教训就行了。 我一定会铭记于心。 那为什么童心如要杀陈玲？ 因为陈玲是其中一个在网上不断攻击她的网民。 咁多网民攻击佢，点解偏偏要杀陈玲呢？ 因为陈玲喺佢自杀死咗之后，仲继续喺网上攻击佢。 又唔系十冤九仇，人都死咗，仲唔肯放过佢？唔怪得童心如会揾佢哋报仇啦。 咁即系话，我哋可以从呢个方向揾到童心如下一个要杀嘅目标。 嗯。 我即刻翻警局揾 IT 嘅同事帮手。 边个叫我？ 点解忽然间咁冻嘅？ 你就喺呢个地方不断选个屏攻击我。 杜心雨，出嚟喺屋企噶，你想点啊？ 你害死我，我要你血债血偿。 你再继续杀人，只会加深你嘅罪孽啊！ 我点解要放低仇恨？如果唔系因为仇恨，我都唔会有咁大嘅能量去揾伤害我嘅人报仇。 零号店二第一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刘志森、黄文斌饰演，关家权、廖日豪饰演，童心如、高慧演饰演，陈玲、祝佩慈饰演，咸湿鬼、潘有才饰演，大王、范文阳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给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上吧，上恶理吧，人扮优雅，似自行更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